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转阴，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降雨对于交通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三环的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环铁桥到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五方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在怀孕过程当中很多妈妈们都特别担心的辐射问题。 现代生活的高科技，怀孕后辐射成为各位孕妈及家人最关心的话题，听到辐射二字便唯恐避之不及。辐射对宝宝伤害到底有多大？孕期可以使用微波炉、电磁炉吗？用手机玩电脑、看电视时间控制好就可以吗？孕期是否需要买防辐射服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跟您聊聊孕期防辐射的那些讲究。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走好眠。 现代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同时呢，也给很多的妈妈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说这辐射问题，就是特别多妈妈很担心的问题。很多妈妈都说了，这手机有辐射会伤害我的宝宝，电脑有辐射会伤害我的宝宝，甚至有一个新闻之前报道了，说害怕辐射伤害宝宝，不仅把自家的 WiFi 断了，把周围上下左右邻居的 WiFi 都不让使用，说是害怕 WiFi 信号伤害到有这个肚子里的宝宝。 宝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孕期防辐射的那些讲究。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李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孕期防辐射的这些事儿。也想问问您，在日常的这个就诊过程当中，有没有挺着大肚子的妈妈去问您说这手机还能不能用？还有没有人会问说这个电脑的辐射会不会伤害到宝宝？ 有的，这样的来咨询的孕妈们不少，还有经常会有这种，比如说孕妈妈的家里的其他成员啊，包括这个丈夫啊。母亲啊，很关心这方面，尤其是关心到一些咱们现在一些新的出现的一些这种电子产品，或者说经常是有一些这种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吧，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咱们前一阵有这个核岛在核电站的一些事故，比如说福岛什么一些日本的一些、对这些东西啊，大家都会很担心会不会为咱们的宝宝产生影响，会不会咱们以后这个宝宝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威胁，这个还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 而且现在但凡和我们说孕期的这种预防扯上关系的产品也都特别的多， 是 比如说很多朋友担心这孕期有辐射的问题，应运而生的就有防辐射服，甚至还有手机的什么吸辐射的贴纸，贴到手机上，号称也可以减低手机的辐射对人的影响， 贴膜、眼镜什么的， 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怀了宝宝的过程当中，这个怀胎十月是不是得额外的照顾一下，得减少接触这些电子产品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也让李主任从科学的角度告诉一下我们，在孕期如果这些东西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我们要防的话，应该怎么防？像这个商品当中的什么防辐射服啊、防辐射的这种贴纸啊。膜啊，到底有没有用？咱们稍后和大伙儿来说。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也不要忘了今天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问答题目是这样的，怀孕了之后这吹风机还到底能不能使用呢？因为很多妈妈说吹风机啊也有这个辐射，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冲着脑袋离着这么近的距离吹，不仅会影响到妈妈，还会影响到宝宝，到底是不是真的？吹风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还能不能用呢？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为大伙准备的精美礼品，其中呢包括了一个 BAD 的广播收音机，还同时包括了一个健康小药盒。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看一看怀孕了之后这吹风机到底还能不能使用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的，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从今天开始，120和999调度指挥中心建立了急救调度首接负责制，谁先受理急救呼叫电话，谁负责到底。对于院前急救车组的人员动态、电话接听受理、急救车辆调度、绿色通道建立等实现全过程的负责，让病人一次呼叫就能够完成院前的急救需求。在急救收费方面，将会改变目前急救车单一的现金支付方式，在11月30号之前建立诸如支付宝、微信以及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方式来提高支付效率，同时会实现医保病人持社保卡直接结算。由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承办的呵护生命全周期共同携手孕育爱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举行。 活动当天围绕妇幼生命全周期专题开展了微诊所、宣传展示、爱心妈咪屋等活动。在微诊所，由妇产科、儿科和妇幼保健科、中医科、营养科等专家为现场人群进行了义诊咨询。在宣传展示区域播放生命周期专题影片，向公众展示婚前保健、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儿童保健等科普健康知识。在爱心妈咪屋为群众展示母乳喂养的支持环境，并且提供妇幼保健的护照，让妇幼健康知识折页、宣传用品走进千家万户。通常我们使用的眼药水包装上会显示保质期2到3年，但是这个状态啊，是指没有开封的状态之下。眼药水开封之后，很容易被空气当中的微生物感染，导致失效，或者是对我们的眼睛产生有害物质。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眼药水开封之后，应该在1个月之内用完。如果想要尽量的延长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可以放在4摄氏度左右的冰箱当中，但是最多呢，也只能够延长2到3个月保质期。所以说，您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浪费，就使用过期的眼药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孕期防辐射的那些讲究。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李主任告诉我们说，在门诊的时候，确确实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准妈妈们，甚至准妈妈的这些家属们，特别担心这些高科技的产品会不会对孕妇，会不会对宝宝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之前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的信息，他是这么说的，说自己结婚8年了，直到最近呢才怀上小宝宝，所以特别希望这个宝宝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他说他知道一些电器的辐射很大，但是呢这怀孕了之后也不可能不上班了，就想问问使用电器电脑对于胎儿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是不是先跟他解释一下？ 好啊，咱们先从辐射这个二字说起啊。辐射咱们最常见的，或者说对它最初步的理解，就是说辐射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嗯， 有可能就在离你很远的地方，就肯定对你造成影响，甚至伤害， 而且还不知不觉的， 对，而且它四面八方的，的确这个字的意思像四面八方放射这个意思。实际上辐射很多类，咱们生活中遇到的或接触到的辐射有什么呢？比如说热辐射。咱们要搁个电炉子啊，说是或者说暖气，这热辐射、光辐射，咱们那个灯这些都算。还有就是电磁波的辐射，比如说啊，咱们现在收听这个广播节目 107.3 兆赫啊，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频率的数字，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辐射的一个频率。咱们生活在辐射的这个世界里边，咱们有很多都是离不开辐射的。但是呢，这些辐射是不是都是有害的呢？这是咱们今天要特别的，咱们要大家要去理解的，或者说咱们大家一块要去分析的。尤其对于咱们孕妈们，大家都会想到这个小宝宝在咱们妈妈肚子里发育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等整个在孕期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 嗯， 比如说这个辐射它会不会造成宝宝的伤害，甚至造成宝宝发育的这种异常。 对。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对于辐射来说的话，首先我跟大家要说清楚一点，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辐射都有害的。 嗯。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辐射都有会伤害到咱们的宝宝的。 嗯。 有的辐射有可能对咱妈妈有伤害，但是对咱们的宝宝是没有伤害的。 嗯。 这个的关键点就是说它是不是有穿透性。 哦。好，很多朋友对于辐射这两个词儿啊，大家总觉得只要是辐射它肯定是有穿透性的呀。 嗯， 还有很多人说宝宝的畸形就一定和受到辐射是有关系的，受到污染是有关系的。那咱们接下来和大伙儿来具体说一说吧。比如说像这个朋友就担心工作的环境当中有电脑，可能还有一些他所担心的这些比较大功率的电器，就担心这些东西会不会有辐射。 无论是电脑还是电器啊，无论它功率有多大，哪怕是咱们的一个很大功率的发电机， 嗯， 它所产生的辐射，咱们一般来说的话都分为两种，一种是电离辐射，一种是非电离辐射。非电离辐射就是咱们说的热辐射、光辐射， 嗯 啊，包括咱们可见光，包括紫外线，它呢都是不具有穿透性的非电离辐射，就是说它只是在这个 照射的这个物体或者咱们人体表面产生作用。比如说实际上咱们接触最多的或者说认为它可能对人体影响最大就是紫外线，谁都知道紫外线照的时间长了有可能引起皮肤的损害甚至皮肤的癌变，对对对，这是因为它只照于皮肤，并不是说紫外线会穿透皮肤照到咱们骨骼里边，甚至通过这个肌肉啊包括子宫啊羊水一层层照到咱们宝宝身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分非电离的辐射啊，原则上它是没有穿透性的，或者说它是不会伤害到咱们宫内，直接伤害到宫内的宝宝的。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东西阻隔了它，它是没有办法穿过这东西的。 对，而对于宝宝来说，他在宫内发育的时候，他如果受到这个辐射的影响，那一定是能够穿透妈妈的身体，直接到达他的所在这个环境的这些辐射， 给穿破肚皮， 对，具有穿透性的， 然后还有这个子宫，然后才能影响到宝宝。 对啊，所以咱们所说的有穿透性的辐射，实际上就是这种电离辐射。它从物理角度来说，它的特点就是，第一是它会。本质上说啊，它会引起这个物质结构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可以把这个电子激发出来啊，或者是我们这一些电离作用。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咱们理解它最重要的，它是波长比较短的，波长比较短。一般咱们认为说100纳米波长以下的更短波的叫电离辐射，包括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包括 X 射线，包括伽马射线啊，而比这个波长要长的。紫外线、可见光啊，在波长要再够长的，比如说咱们的电磁波、咱们电话、广播，包括手机的信号，包括所有的电子信号，这些啊，都是属于什么呢？波长较长电磁波，它本身是不具有穿透作用的，它是不会对咱们这个母体内的宝宝产生直接的致畸作用的。 所以说这也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困惑，就是在生活的环境当中，比如说面对了电脑或者是大功率的电器，这些刚才李主任告诉我们说它所产生的这个辐射肯定是有，但是这个辐射是叫非电离辐射， 对， 它不具有穿透性， 是的， 所以说即便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也不会影响到宝宝， 是的。 那咱们没说这个，我们说非电离辐射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没有影响哈，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我们说非电离辐射波长比较长的辐射对于我们的健康也会有影响？ 是的，尤其是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啊，很多的咱们人体的内部的一些生物节律啊，包括一些比如内分泌的一些活动啊，它都是可能受到咱们体外的磁场包括电磁波包括咱们说的最起码比如说长时间的一个特别亮的灯照你头上，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时间长了以后实际上你的这种睡眠的周期也会被打乱，这些都是对身体有影响的，但是这些影响都是通过间接的作用于宝宝的，并不是说直接的致畸作用，实际上作用也会弱很多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妈妈已经承担起了说怀宝宝的过程当中就承担起了自己保护宝宝呵护宝宝的一个重任了， 对， 他自己把很多的伤害吸收掉了， 是， 然后呢让宝宝不至于把这些我们说非电离辐射直接影响到宝宝。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他不用特别担心这些电器还有我们电脑对于宝宝造成这种直接的影响。 是的，实际上在咱们妈妈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这种非电离辐射它是很多的，就是说实际上咱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中这种电磁波包括咱们说这种像微波炉咱们最常见的这些微波有热效应的微波，这些辐射的话它的穿透作用首先是没有的，第二就是它的作用的时间和作用的这个强度一般来说的话是不构成对人体的健康构成长期或者说严重威胁的，因为即使你没怀孕你在这种环境下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所以怀孕这段时间不至于说造成你身体严重的损害以至于引起宝宝发育的异常，所以这方面其实因素是很低很低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电离辐这个非电离的辐射对于我们的健康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不是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而且它可能非要这个让我们影响到肯定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同时这个辐射的量也要比较大， 是的， 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是 何况我们在传递给宝宝这中间又衰减了一层， 是 好。那咱们说到了刚才这个说微波炉有可能会这个有这个我们说非电离的辐射，很多妈妈对于微波炉和电磁炉这两个家庭常用的我们说这种电器啊是特别担心的，很多的妈妈都说 微波炉的这个原理就是让这个分子结构发生摩擦然后变热、说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使用的时候虽然能用但是我不能在它周边，它万一有这种泄露出来的这个 电磁波会不会影响到我，还有这个电磁炉大家伙也担心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散发出来一些辐射直接影响到我呀。 无论是微波炉还是电磁炉，它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这种辐射的泄露，就是说作用于它应该作用于微波炉的那个 内部， 对内胆的，它这个微波出来了，这种微波剂照咱们身上也是一种热效应，并没有这种造成穿透咱们身体甚至造成胎儿这种伤害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妈妈们可以放心，不会造成咱们宝宝的直接损害的。 而且这个是不是如果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的话，我们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这个地方 是一种就是相对来说很弱很弱的作用。 好，那这个微波炉如果是造成影响的话大家会有一些感觉而且不会特别的严重。那电磁炉呢？ 电磁炉也是，它的本质实际上也是把这个能量由电能转化成热能，实际上它作用的这个目标也是产生一种热效应，而并没有说产生这种穿透性的这种电离的辐射，所以的话对于咱们来说人体来说的话接触它的也是一种非电离的这种辐射，所以的话应该来说对于咱们的这种物理的这种热效应这种影响的话咱们是可以感知的，或者说是在如果说你的皮肤都烫破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还感知不了，那咱们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即使你皮肤烫破了对你肚子里的宝宝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是我们说的是皮外伤。 对，是的，说的没错。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在之前也问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互动题目的原因，就是关于吹风机。我们知道吹风机吹出来的风是热风，而且呢一般都是我们使用它的时候离自己的头比较近。很多妈妈就说这个吹了热风，而且本来是进去的冷空气，这一加热之后这中间肯定是有辐射的呀，又吹的是我的头部。这虽然不至于说直接影响到宝宝，但是会影响到妈妈。这妈妈和宝宝是连在一体的呀，影响到妈妈必然有一天会影响到宝宝。这电吹风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一天用的时间不短，吹个头发得半个小时才能吹完。那这个时候电吹风会不会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宝宝呀？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还真是研究过，或者跟这个有关的这些专家讨论过。电吹风啊它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呢一个电机啊产生风，还有一个加热的一个装置，比如说里边有一个这个电热丝、电阻丝产生这个热量，然后呢让这个冷风进去，热风出来，就这么一个过程。这里呢，首先呢，这个热量、这个热辐射啊，其实就跟咱们这个暖气啊、热水啊道理一样的，它的这种热能不会说造成说咱们宫内宝宝的伤害，甚至连皮外伤都到不了，谁也不会电飞机、电吹风把自己的皮给吹的烫伤了啊。咱们会保护。第二就是说，它这种电机的这种啊，比如说启动或者停止之后产生这种电磁场的波动，这种的电离辐射，它的波长和它的强度也是远远低于这种咱们身体就是说这种安全的这种剂量的，是很安全的一种家用的电器。 也就是说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不用太过担心。 不用担心电吹风啊、不是妖魔鬼怪。 也就是说它所产生的这个我们说电磁波的这种改变的话、其实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人体还是有一个逐渐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 对，是。 我们与其担心这个我们说吹风机的辐射，还不如担心吹风机会不会漏电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大。 就别感冒了，这个是最关键的。 而且也提醒一下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尤其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害怕着凉感冒，一般电吹风可能会拿到浴室里边，在空气比较湿度大的时候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个谨防漏电哈，这个时候可能 安全 危险系数更高一些。 其实这是一个安全用电的问题。 好，来看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了。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吹风的问题，美妈就说了，怀孕三个月之内准妈妈最好不要使用电吹风，如果偶尔使用呢时间也不要太长，特别是开吹风机的时候一定把这个吹风机啊离头稍微远一点，这个是不是没什么必要，正常使用就可以。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电吹风什么原理啊，还有说大家说头三个月 这是大家都认为头三个月最重要嘛， 对， 咱们宝宝 不稳定， 对，宝宝头三个月是对各种致因素最敏感的，还有就这个时间这些作用，这些其实都基于首先这个辐射是不是有穿透性的有害的，第二就是咱们的宝宝目前是属于什么状态什么时期，从这两点来看的话，吹风机电吹风对咱们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威胁的。 嗯，好，所以不用担心哈。还有好运旺旺在问说，孕妇防辐射服到底管不管用啊，想请教一下您。其实很多的准妈妈我相信都会购买这个防辐射服， 是、 有这种桶装的前后都套上的，还有呢就是像小围裙一样只套着肚子的，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不瞒你说啊，我爱人怀孕的时候当时也是 也买了吧， 虽然我作为这一个妇产科医生啊，对这件事的话有保留自己的观点啊，但的确是这样，这个道理是这样，就是说防辐射服啊，它有一些这个检测是在防辐射服内，它这个电磁波是可以屏蔽住的。 嗯， 比如说最简单，你把手机放在防辐射服里的，咱们打电话它就没有信号，就收不到。对对对，它是一种这个物理原理，就实际上是给它造了一个环境，它这个电磁波是完全不能进入到这个范围内的。 嗯， 但是呢，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是指咱们的这个电磁波，但是对于这种有穿透性的这种电离辐射，比如说 X 射线、伽马射线这些的。不要说防辐射服了，就是一个铅板，咱们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把所有的这个辐射都挡住。 嗯， 所以咱们的防辐射服它有一定的作用，但它的作用并不是说咱们穿了以后就所谓的百害不侵了。 嗯， 实际上针对那些厉害的辐射是没有用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容易通过辐射造成宝宝畸形、伤害到宝宝的这些，我们说电离辐射， 对， 防辐射服是防不住它的。 它是对一般来说一般的。这种电磁波它是可以屏蔽掉的，但是这种电离辐射特别穿透性作用比较强的 X 射线、伽马射线，它的原理是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 嗯，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这种我们经常使用的这种电磁波其实对于宝宝是不会有直接影响的， 对，没有穿透作用，应该是对于宝宝的发育来说是安全的，没有致畸作用。 嗯，好，更何况大家想一想，这个防辐射服我们只是把肚子这一块罩住了，我们还有头在外面露着呢、胳膊在外面露着呢，也没有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 是 啊。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手机的问题。 嗯， 现在大家伙玩手机的时间真是越来越长了，甚至有一些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由于身体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再像原来一样大强度的劳动。 嗯， 这个时候呢空余时间多了，怎么打发时间呢？就是抱着手机。还有一些妈妈说，宝宝的这些纸尿裤啊，他的奶粉呢，我得提前准备啊，我得提前买呀。 对， 网上做对比查攻略 啊， 各种各样的查，这手机真的是不睡觉不离手。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手机的这种辐射如果又是长时间的使用，会不会影响到妈妈，会不会影响到宝宝呢？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伙关于在怀孕期间如何预防辐射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吹风机到底还能不能使用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 BAD 的广播收音机，同时送给您一个健康的小药盒。如果您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走好眠。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让世道在沙漠前头紧张，是好事成事，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防辐射的那些讲究。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在怀孕期间吹风机到底还能不能使用呢？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 BAD 的广播收音机，同时呢也送您一个健康的小药盒。那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或者通过视频直播平台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的，李主任，接下来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这手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很多妈妈用的时间特别的长，到底还能不能用？这手机的辐射会不会影响到宝宝呀？ 手机它和咱们每天要面对的很多电器一样，它实际上所产生的辐射呢是非电离辐射，也就是说是不具有穿透性的。对，它对咱们人体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种非电离辐射离咱们人这么近，咱每天要盯着它看啊，离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么近的话，它对咱们的这种一些生理的功能肯定是有些有干扰，但这些干扰目前我们认为对宝宝的影响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几乎可以微弱的不计。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从咱们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因为在宝宝发育的这个敏感期这段时间，主要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的还是这种可能穿透人体的这种电离辐射。所以说手机咱们可以认为它对于宝宝发育畸形这方面的话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但是占用了妈妈太多的这种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妈妈休息的话， 尤其是就是说在咱们去看手机的时候啊，可能会让身体对一些其他的一些报警信号呢的这种反应减弱， 是的， 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这种可能很严重了，你才能够去发现。还有你姿势，特别是有的妈妈们躺在床上歪着看，这样其实对身体、对宝宝来说都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说这个手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它不会直接对宝宝的健康造成影响，但是妈妈使用的时间过长，很有可能让妈妈的身体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宝宝。所以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减少手机的这个使用的时长。这不仅我们说伤眼睛，同时不正确的一些姿势啊，对于我们的整个的颈椎啊什么的伤害也挺大的。 是。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我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防辐射的方法，您帮他们看看有没有用。咱们上半段不是和大伙说了这个防辐射服吗？其实大家伙没有这个商家吹嘘的这么必要，每一个孕妇都得需要一个，也没有他说的那么有用。 有用，但是用处没有吹的那么神。 好，这个朋友啊是李阿姨，她说儿媳妇怀孕三个多月了，每天呢对着电脑，特别担心辐射。听说了，说吃胶原蛋白含量高的食物就能够预防辐射，想问问是真的吗？还想问经常吃猪蹄儿是不是管用啊？ 这个吃和咱们对于辐射的这种耐受力啊没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这种电离辐射，如果说你旁边有一个这种产生电离辐射很强的一个这种放射源，那你无论吃什么都没有任何用的。但是呢咱们原则上说啊，比如说多饮水，或者说咱们保持这种健康的饮食，能让这个自己身体能够定时去排出废物，这样肯定是对身体有好处。从这个辐射的角度来说的话，吃什么，你接触到的辐射的量和时间不由于你吃去决定。 哦，也就是说吃啥其实都不能够减少我们身体吸收这个辐射的量。 对辐射的这个咱们去从咱们这个职业辐射防护各方面去考量的话，其实就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时间， 啊，接触时间越长，它这个辐射对身体影响的这个生物作用越大。第二是距离，而这个距离他们特别强调说，距离是和距离的这个强度啊，是和距离成平方成反比的，就是离得越远，它衰减的就越明显啊。比如由一米到十米，它的这个衰减的幅度是从一变成1%了。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距离越远，它减弱的越明显。第三条就是所谓防护，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但是这个防护指的不是那种辐射服的防护，就完全是一种防护材料，比如铅啊，这些防护它的对身体的这种防护的作用多厚啊，啊这种位置什么的啊，所以咱们吃什么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嗯，好，吃什么没有意义，咱们说说这个家里摆的东西。 嗯， 有很多的朋友还在问说，绿色植物是不是能够吸收辐射呀？像怀孕期间用不用在家里多摆点绿植？其实说到这绿植，我们这个我们的编辑现在也是在怀孕过程当中准备当这个妈妈哈，这电脑面前已经摆上仙人球了。 关于这个仙人球啊，仙人掌这个典故，其实我还也在看过。 嗯， 就是这个植物啊，它其实对于这个植物来说，跟咱们人体一样，它也是去被动的接受。 嗯， 它并没有说对这个辐射有什么更多的主动的这种方式。可能因为这个仙人掌或仙人球，它本身这个特性就是生活在少水干旱阳光灼热这个地方，认为它可能对这种紫外线对这种恶劣的环境能有比较强大的这种 适应能力。 但实际上对于辐射这件事来说，无论咱们摆什么其实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嗯，而且更何况我们说生活当中我们最常接触的这些非电离辐射，这些电器，这些我们说电子产品产生的辐射本身也没有什么穿透性，大家不用特别的焦虑。 是。 嗯，好，懒猫猫说大排畸发现了孩子心脏结构异常，特别想问问您，这个和辐射有没有关系？有可能是辐射导致的这种孩子的畸形吗？ 嗯，心脏畸形是咱们器官畸形里最常见的。实际上呢，当咱们发现一个这种结构的畸形的时候，咱们肯定会想啊，归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 这种器官的畸形，尤其是心脏这种重要的器官，实际上它是在咱们的宝宝孕4到8周的时候，这个器官形成，这是个关键时刻。受精卵形成以后4到8周，这段时间受到外界的各方面影响，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结构发育异常，心脏的结构发育异常的。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啊，感染，比如病毒感染可能会，还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药物或者一些其他因素。真正咱们生活中这种辐射，现在啊，咱们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主要的归因，或者说它影响的这种成分呢是很少很少的。因为这种电离辐射，就是产生这种穿透作用的辐射，第一，在咱们的生活过程中的话，它的量是很小的。 嗯，我们接触的机会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呀？ 对，自然界其实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比如说宇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这种穿透性的射线啊，通过大气层啊，一部分是不会被衰减的。第二就是咱们土壤里边，包括咱们吃的香蕉里边， 嗯 啊，钾元素啊，它的有一种同位素，钾的同位素，它在自然界里含量，包括咱们吃的盐，有的盐里不含碘的，不含这个钠的盐，就是那种低钠盐，它里面放的钾，这里边也会有这种，但是这种辐射累积起来的话是很微量很微量的，对人体，对于我们的宝宝不构成威胁。 嗯， 还有包括咱们安检的地铁安检 啊， 飞机安检这些，可能有穿透作用这些射线的东西，它们对咱们人体的这种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咱们可以不考虑的。包括坐飞机，你飞到高空啊，这种电离层的这种宇宙射线啊，实际上咱们可能接触到的主要就是，除了这种极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核电站泄露啊，或者说真是说历史上这种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切尔诺贝利这些以外，更多的是这种来自医学的这种放射源，比如说核医学的这种核医学治疗跟肿瘤有关系的，或者说诊断相关的，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 X 线 啊，拍个 X 光片， 对这些，但是这些实际上也是很安全很安全的。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孩子的畸形和我们说的这种，即便是可穿透的射线，我们说这种电离辐射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畸形，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每天也都在接触，只要这个量是安全的剂量，我们就不用担心。 是的， 那也想问问您，有没有在这么长的这个工作时间内，真的见到比如说由于这种辐射导致宝宝畸形的情况出现过？ 我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吧，就是说平时啊， 在工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无论是来就诊的患者，还是一些咨询的，就说孩子出问题了，然后回忆啊，在这个孕早期啊，拍过 X 像射线啊，或者说看牙、照过牙片什么这些的。 嗯。 但实际上，咱们去研究它，或者说去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他们的这些接受的辐射量都是远远低于咱们在医学上认可的这种安全剂量的。 嗯。 所以说我遇到的这些病例里边的话，目前来看还没有这种直接的归因，就是造成这种电离辐射这种穿透性的照射之后暴露之后的话，造成胎儿异常的。 嗯， 所以很少见，很少见， 还是很少见的哈。虽然说很少见，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为母则刚， 对对， 很多的妈妈都说了，这个既然它有可能， 对， 有可能让我的宝宝畸形有风险，那我绝对不能够冒着一点点的风险，万一我就是这万分之一赶上了呢。 对， 所以说很多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身体的不舒服，也都强忍着，坚决不去看医生，坚决不去拍这个 X 光片。也想问问您，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怀孕期间的这种牙齿的特别的这种疼痛，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这种肺部的感染啊什么的，我们需要拍片子，这个时候妈妈死活不让拍，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法，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拍片子的话，拍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来减少这些辐射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 是，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医生或者说专业人员帮大家去分析的。就像你说的这样，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嗯， 而且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妈妈、每个宝宝，他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我们就会去考量，第一，如果说现在需要咱们去做这方面诊断性的这种 X 线啊，或者说这种有可能对宝宝产生影响的这种检查的时候，宝宝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处于敏感期。 嗯 啊，一般我们认为八周以内，特别是四到八周是属于敏感期， 就是一到两个月左右。 对啊，如果再往后外面扩张一点，就是15到16周之内，这段时间是相对敏感的。 嗯， 到16周以后，基本咱们就认为不会造成器官发育的畸形了，因为这时候器官的结构基本的已经完成了这个结构的这个发育了。 嗯， 而咱们要做的时候，诊断的措施也要会考虑一下用什么样的措施，因为现在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资料很多了。就是咱们平时的这种 X 线，比如照个胸片啊，或者说拍个牙片，这样的这个剂量的话，是它的是什么？远远低于这种对胚胎啊可能造成这种影响剂量的这个好几个数量级的。给大家一个数字吧，就是咱们一般来说的话，咱们在接受这个剂量照射的时候，咱们有个单位，这个单位对于放射源来说，它的这种放射的能量照射一个物体上，咱们是用格雷。格雷啊，一般咱们都毫格雷，就是格雷分成1000份，1000分之1的毫格雷。而对于咱们拍一张片子的时候，一般咱们接受剂量是0.0001左右的，就是1000张片子啊，咱们才可能有1毫格雷。而一般来说，咱们在孕4到8周的话，50毫格雷以上才可能对胎儿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不排除特别特别敏感的，但是离咱们拍一张胸片，离咱们这种认为对胎儿可能致畸的这种剂量是差得很远很远的。 哦，好，会差得非常远哈。 对，是 啊，但是 牙片就更少了， 就更少，因为它的这个照射的范围更小， 对， 剂量相对来说也就 小，它成像的要求会小。CT 还有造影相对来说剂量大一点，但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能用，就要权衡一下咱们做这个检查对妈妈对宝宝到底获益是什么。 嗯，尤其是刚才这个李主任提醒大家，在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在2周2个月之前，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时期。 嗯， 那也提醒，因为很多的妈妈确实有的时候比较粗心，可能怀孕1个月2个月了还不知道自己有宝宝。 嗯， 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我们说要做这个胸片，自己的这个经期又没有很正常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先确定一下有没有怀孕。 对， 如果有怀孕的话，在做这些检查之前，建议大家一定得跟医生沟通一下，说我现在 是 怀孕的过程当中。 是像你看我们医院啊，包括咱们北京的很多这个咱们的这个正规的医院，放射科前面都有标识的，这是要求提醒咱们做这个放射性检查的第一就是确定你怀没怀孕，第二就是说检查的话要保护好你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对放射线敏感器官，比如说甲状腺啊、性腺啊，这些防护的这个措施啊，也是我们任何一个医院一个医务工作者必须要给大家提供的。 嗯，所以说我们在等待这个，如果真的是要拍片子又怀孕了的话，我们等的时候离这个我们说拍片子这个 这个照射室，咱们稍微坐远点儿。刚才这个李主任也说了，这个距离是成倍的去减低的。 对，是平方，实际上是一个指数的关系啊、就如果咱们远一半，实际上咱们的剂量接受剂量就少四分之一甚至更多。 对，所以说我们稍微离它坐远点 儿， 在等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减少我们说辐射对于宝宝带来的这种伤害。那接下来继续来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很多孕妈妈还担心说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啊会不停的做 B 超。想问问 B 超对于宝宝会有这种辐射的影响吗？ 这个话题啊，我记得以前咱们讨论过，就是超声这个技术，它首先超声产生这个波，超声波它是一种机械波，它的范围也属于非电离的这种这种震动这种辐射，它的效应是热效应，咱们认为超声波目前用的医学超声，它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热量的是安全的。如果认为它对宝宝的威胁，也是可能长期看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宝宝某个部位的局部的温度升高，但是不会引起这种穿透性的电离辐射，这种情况是绝对没有的。超声的原理就决定了它不会有这种作用。 而且我们看照超声的时候，这医生绝对不会在一个点上不太动， 对，他动 来回的滑动它。 而且咱的宝宝也在里面动，他也不是老实的啊。 而且这一个地方温度升高了，宝宝可能觉得不舒服，他也开始扭，不会直接照了一个地方。 你看咱们刚才，咱们以前说过，说连续照大概半个小时才升高零点几摄氏度。 所以说这医生也没那么多时间照着一个地方。 对对，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是超声是安全的。 还有听众朋友 BK 放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问问说，在孕早期的话，如果单位有这种例行体检的话，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做吗？能不能选择不做呀？ 体检呢，咱们常规的体检里边的话是有这个 X 线、胸片或者胸透的。实际上的话，如果确认怀孕了，在体检的话，咱们放射线这方面的检查咱们应该避免的，尤其是胸透，因为胸透的原理和 X 线咱们这一次性成像这种胸片的原理不一样的，它的剂量要大一些。所以如果是确定怀孕了，或者说这个月月经没有来还不能排除怀孕，咱们一旦做体检，咱们是可以先暂缓做这个这方面放射性有关的这方面的检查的，就是 X 镜片和胸透。 咱们可以暂缓，这个时候也提醒您，在孕早期的时候，如果不是必要的这种检查的话， 对， 咱们是可以不做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跟核素有关系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去跟核医学，比如咱们喝一些药，喝完了以后的话，去测肾的功能啊，甲状腺的功能啊，这些功能的时候，这时候医生肯定会提醒你，你这个药的话，它是有放射性的，在喝药期间啊，要远离家里可能怀孕的人，这些情况大家要注意。尤其是我要听大家有一种这个放射线的检查叫碘131的检查，这个碘131实际上它的这个半衰期是很长的，就是喝完这个药以后很长时间，它都是有着辐射性的。所以如果说咱们知道了咱们的亲属朋友包括同事啊，谁有这种检查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还是注意要保护好自己的。 稍微离他远点。 对，碘131相对来说的话，是他的这个咱们认为的辐射的剂量啊偏大的一种检查。 这个是不是一般是排查甲状腺的这个问题？ 对，甲状腺，针对甲状腺的，而且这种其实很少见，一般做这个的话，医生就会反复跟你交代的，都是很正规的。 而且也提醒大家，如果比如说做了这个的话，我们还是最少已经间隔一段时间再有这个怀孕的这 个 打算， 有一个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么一种意识。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节目最后呢，也请李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 好啊，我现在是每周一和每周五下午啊，在北京长院东院出产科门诊。 周一和周五的下午，大家还可以在朝阳医院的东院区继续找到李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也请李主任帮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答案吧。吹风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还能用吗？ 吹风机大家可以放心用，就是不要感冒了就好。 好，吹风机不会因为这一点点辐射对于宝宝对于妈妈造成太多的这种伤害。 安全用电，不要感冒。 对，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我们选出两位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一个听众朋友是 BK 放这个听众朋友，然后呢也是问这个怀孕的早期能不能做体检的这个朋友，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叫一个易拉环，

幸福。